小牛捉泥鳅。夏天，妈妈带着小牛来到乡下姥姥家，姥姥可疼小牛了，先给他泡了一杯白糖水，他咕嘟咕嘟喝下去，又给他摘了一个大甜瓜，他吧唧吧唧吃下去，喝完吃完就蹦蹦跳跳跑出去玩。小牛跑出院门，东瞧瞧西望望，咦，大槐树底下蹲着几个小朋友，脑瓜挨着脑瓜，像橘子瓣似的围成一圈，他们在干什么呢？小牛跑过去一看，原来他们捉到一条小鱼，在脸盆里游来游去。这小鱼身子细细的，长长的，小牛从来没见过。他看了一会儿，想起口袋里有爆米花，就掏出一颗扔进脸盆里说，小鱼小鱼，爆米花又甜又香，快吃快吃。一个叫小根的孩子说，它不叫小鱼，叫泥鳅，你懂吗？另外几个小朋友也说，对了，它叫泥鳅，你懂吗？泥鳅，小牛不懂，它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呢。它咕咕咽下两口唾沫，装作什么都懂的样子说，泥鳅谁不懂呀，我还捉过一条呢。吹牛，小根叫起来，吹牛吹牛。另外几个小朋友也嚷嚷起来，还拍着手唱快板，吹牛叫吹牛叫，吹得老牛飞天上。谁吹牛啦，谁吹牛啦，小牛把眼睛睁得大大的。小根说，不是吹牛，那你捉一条来给我们看看。捉泥鳅，小牛可不会，他揉揉小鼻子，鼓着劲儿说，捉一条就捉一条。小牛回到姥姥家，提起一只破篮子，跑到村外小水沟，捞呀捞呀，捞了半天，连个泥鳅影子也没捞到。他撅着嘴巴回来了。正巧，二舅从地里回来，他问小牛，你怎么不高兴呀？小牛摇晃着二舅的胳膊说，二舅，您给我捉一条泥鳅玩吧，给我捉一条吧。二舅答应了，傍晚回来真的给小牛带了一条泥鳅。小牛可乐坏了，他端起脸盆来到大槐树底下，两只手牵成一只喇叭，按在嘴边大声喊，我捉来泥鳅啦，我捉来泥鳅啦。听到喊声，那几位小朋友都跑来了。小牛左手叉腰，右手指着泥鳅说，瞧，我捉来的，我捉来的。小根瞅瞅他，不相信地说，泥鳅顶不好捉了，你捉不来。大家也说，对了，我们还捉不来呢。小牛拍着胸脯说，我就能捉来。小根指着泥鳅，那你现在把它捉起来。这有什么呀，你们看着。小牛挽起袖子，对准泥鳅伸手一抓，就抓住了。他刚要咧开嘴巴乐，没想到滋溜一下，泥鳅就从手指缝里钻出去了。他愣了愣，又悄悄伸手去，猛地一抓，又抓住了。可是泥鳅身上像抹了油，滑极了，眨眼的功夫他又钻跑了。小牛抓呀抓，累得胳膊都酸了，也没有抓住泥鳅。后来泥鳅生气了，尾巴用力一扑棱，溅了小牛满脸水。吹牛，大家一起叫起来。小牛羞得像个红脸大公鸡，他咕咕咽着唾沫，又揉揉鼻子说，泥鳅一丁点儿也，泥鳅一丁点儿都不好看，我才不爱捉它哩，我家的金鱼才好看呢，有红的，有黄的，有黑的。真的，小牛家有个金鱼缸， 养着十几条金鱼呢。可是小牛说了一次谎，大家就不相信他的话了。小朋友们都撇着嘴说，又吹牛了，又吹牛了，吹牛匠，吹牛匠，吹得老牛飞天上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